就过来说。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 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来自人社部网站的消息，人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持续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有就业创业培训愿望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等等，培训之后就业创业率力争达到90%以上。高校毕业生培训结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等，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费用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九点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今年开始，本市的高考英语听力的分值30分，采用计算机化考试，与统考的笔试分离。英语听力一年两次考试，取得听力最高成绩和笔试最高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的成绩，计入高考的总分。北京西站发布消息称，为了确保旅客假期的出行，北京西站将会增开旅客列车达到5对，并对站内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候车面积临时增加了490平方米，同时南进站口的东侧再增加了一条进站通道。来自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消息，颐和园、天堂北海、景山、中山、香山和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玉渊潭、紫竹园、陶然亭等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全面开通了网络售票，以应对十一国庆期间的大客流量，这也是本市首批开通网络售票的公园。 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

就自我满足，看到别人晒幸福就开始羡慕，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呢？有的时候与其花时间去关注别人，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行动才会变得更好，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哪儿，成长就会在哪里。

乡，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你怕工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的批复指出，要严格控制城市的规模。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规模将会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人社部日前公布，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系统已经全面连通了所有统筹地区，全国88%的三级定点医院已经连接入网。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在10月1号的升旗仪式的开始时间在6:10，那针对天安门广场可能出现的观升旗的客流高峰，一路、52路等途经长安街的重点线路将会采取双向双手班的措施，由首末站同时发出双手班车，并缩短首三班车的发车间距，方便市民观旗游览。而在两节期间呢，公交集团也会使用空调旅游大巴，采取每人一座大巴直达的方式，开通8条节假日专线。来关注中网方面的消息，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 ITF 青少年巡回赛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那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球员也纷纷来到了国家网球中心，朝着自己的青春梦想奋力拼搏。来自北京队的三位小球员田方然、李玉轩以及易中分别获得了3张 ITF 的正赛外卡，其中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育星学校的田方然更是在国家网球中心完成了由中网球童向中网球员的完美蜕变。 未必就是体贴，你知那句诗。

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2001年，张惠妹加入到了华纳唱片，发行了个人的第9张音乐专辑《真实》，每一首歌可以说都是为她量身打造的，并且特别飞往西班牙拍摄了音乐的录影带。但其中最具传唱度的歌曲呢，除了一首《记得》之外，就是她的同名歌曲《真实》了。在安静的时候听这首歌，你才会看清楚自己最真实的样子。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真实》。 看不见未来，难道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山丘》。那有人问，为什么李宗盛会成为华语乐坛教父级的人物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早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哥相当坦率地开了口，他说，我当时的那些音乐为什么会火呢？其实是因为每做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首歌一定要成功啊，我不想再回去送瓦斯了。生计的压迫逼着这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好歌。他的歌里呢，唱着自己也唱着别人，你也总会在李宗盛的某一句歌词里找到自己最真实的影子。比如说凡人歌，李宗盛版本的凡人歌是1991年的时候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但是后来五月天和萧敬腾的翻唱热血版的凡人歌加入了全新的摇滚风格，一开口就会让你有一种燃炸全场的感觉。

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